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棒耳边，87.6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月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。中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？ 夫妻， 至亲， 知书， 幸福， 上下求索，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。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高档餐厅内，胡古月和陈华美对坐着。陈华美说， 对了，我给你啊联系个医院。 胡古月说， 医院 啊，富宝医院的 VIP 一体化病房啊。 一体化病房， 胡古月当然知道，一天的花费最少也得5-6千，胡古月可从来没有奢望过。 妈，不用了。 真的不用？ 行了，月月，就让我为我孙子做点什么吧。 妈，胡古月这回是真的哭了。 哎呦，你哭什么呀？犯不着。 谢谢你，妈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以前那样误会你。 别呀，你呀还是继续误会我吧。啊，真的，我现在呀一个人住着特省心。你看我以前哪有时间健身美容啊，每天不是在工厂里就是回家围着你们两个转。哎，结果呢，围着你们俩转，你们呢是一点感恩之情都没有，说走就走了。走吧，别回来。 胡古月深呼吸着，稳定着自己的情绪。 妈，您别生我们的气了，过几天我跟毛俊说我们回家看看你。 看我？算了，我怕呀我和那毛俊一见面说不了两句话就掐起来了。哼，我还怕他管我要钱呢。 不会的，妈，钱的事儿我们自己能够应付。